哋一齐回到好耐好耐以前。动物农庄，作者佐治奥威尔，译者蔡伟全，南出版。第二章。过咗三晚之后，老少校就在睡梦中安详地离世。他的遗体埋葬了在果园的泥土之下。他走的时候是三月初，之后的三个月，动物之间有很多秘密活动。少校的演说为农庄里面比较聪明的动物带来了对生命截然不同的盼望。他们不知道少校讲的起义几时会发生，亦冇理由相信会在他们有生之年发生，但是他们清楚知道自己有责任为这件事做好准备。由于猪是动物之中供应最聪明的，教育和统筹其他动物的工作自然就落在他们的身上。当中最突出的是两只宗师先生养来卖的年轻公猪，他们分别叫斯洛波和拿破仑。拿破仑是一只望落去几凶神恶煞的巴克夏猪，他平时不多讲嘢，出了名我行我素。斯洛波比起拿破仑就外向，讲嘢快得多，同埋好多谂头。不过大家都觉得相比之下，他就冇咁有深度。而农庄里面其他所有嘅公猪，全部都系养嚟食嘅，当中最多人识嘅是一只面圆圆、眼碌碌、声尖尖、身手敏捷、名叫史叫拿的肥猪仔。他是一个很出色的演说家，当他争论一些很深奥的概念的时候，他会两边踱来踱去，条尾也都会跟着摆，望下去很有说服力。其他动物都说史叫拿可以将死都拗翻生。他们三个将老少校的教导阐述成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他们称之为动物主义。每星期有几晚，在宗师先生昏着了之后，他们会在谷仓开秘密会议，将动物主义的原则解释给其他动物听。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只是当他们发噏疯，有些动物说要对主人宗师先生忠诚，有些还很肤浅地说， 一向都是宗师先生喂开我们，如果没了他，我们会饿死的。 其他人就提出， 为什么我们要担心死了之后会怎样呢？ 或者， 如果起义迟早都会发生，那我们做什么又有什么所谓啊？ 之类的问题。几只猪要用很大的气力去解释给他们听，这样想并不符合动物主义的精神。当中要数最蠢的问题全部都是莫莉问的。他问斯洛波第一条问题就是， 起义之后还有没有方糖食啊？ 斯洛波很斩钉截铁地答他， 没有，我们这个农庄里面没办法做到方糖。还有其实你根本不需要再吃方糖，你会有很多燕麦和干草可以吃。 那我的鬃毛上面还可不可以绑丝带呢？ 同志，你这么钟情的这些丝带其实是奴隶的标记，你明不明白自由比丝带更加可贵啊？ 莫莉点了下头，虽然她自己都不是很肯定明不明。一班猪要用更大的力气去辟除乌鸦摩西散播的谣言。宗师先生的宠物摩西是一个间谍和是非精，但是无可否认他讲的说话的确很厉害。他声称知道动物死了之后会去到一个叫做糖果山的神秘国度。摩西说这个国度位于天空上面，在白云后面再远一点。在糖果山一星期七日都是星期日，一年四季都是三叶草盛开的季节。树篱上面还会生出方糖和亚麻籽饼。其他动物都很讨厌摩西， 因为他一味吹水，但是又不做事。不过他们当中有些都真的相信唐果山的存在，而班珠就要大费周章地去说服他们世界上其实没有这样的地方。他们最忠诚的信徒是博萨和高路华两匹拉车马，他们两个自己都没有什么思考能力，所以一接受了朱做自己的老师之后，就将听训来的东西信到十足十，再用简单的论点向其他动物传述开去。他们出席了谷仓里面的每个秘密会议，又会在每次会议完结的时候领唱樱岛众首。大家都估不到的是，起义比想象之中来得更早和更容易。过去这么多年，宗师先生虽然是个难应付的主人，但是都总算是个称职的农夫。但是最近他就比较混滞，在输了一单官司之后，个人就变得很沮丧，成日喝很多酒。他会在厨房里面将温莎椅度坐足成日，一路看报纸，一路喝酒，间唔中仲会用浸过啤酒的面包来喂摩西。他的手下都不愿意做事，亦不诚实。田地都生满杂草，建筑物的屋顶穿晒窿，树篱冇人打理，连动物都食唔饱。到了六月，来到收割干草的季节，在仲夏节前夕的这个星期六，宗师先生去了威灵顿的红丝巴喝到烂醉如泥，所以一直到星期日中午才回农庄。他班手下一大早上榨完牛奶之后就去了猎兔，完全没想过要喂班动物。当宗师先生回到来，就立刻瘫坐在大厅张梳化上面，用份世界新闻冚住自己块面，然后就睡着了。所以去到黄昏时分，班动物依然什么都未落过肚，他们卒之饿到顶不顺。其中一只软牛用牛角冲开了谷仓的门，其他动物就一窝蜂地在里面的桶里抄嘢食。这个时候宗师先生终于醒了，跟手就叫了四个手下拎着皮鞭入到谷仓，发晒狂咁乱咁揈。这个举动激嬲了一班肚饿的动物，在慌乱之间，他们一鼓作气一起冲向他们眼前的施虐者。一时间，宗师先生和他的手下被班动物拳打脚踢，撞来撞去，情况完全失控。他们从来未见过班动物好像现在这样，这班他们过往任打任闹的动物突如其来的起义，吓到他们尿都赖埋出来。不用一阵，他们就放弃抵抗，落荒而逃。一分钟之后，五个人已经跑到通往大闸的路上，整班动物就在后面乘胜追击。宗师太太由睡房的窗望出去，见到外面的情况，琴琴青地塞了几件财物入袋，然后就由另一条路逃离农庄。摩西拍翼一飞，一路尖叫，一路跟随宗师太太而去。这个时候，成班动物已经将宗师先生和他的手下赶到公路上，然后大大力塞埋木制的五干闸。就是这样，大家都未搞清楚发生紧咩事之际，起义就已经成功了。宗师先生已经被赶走，庄园农庄现在已经属于他们。最开头几分钟，班动物完全不相信事情可以发展得这么顺利。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班围住个农庄疯狂地跑，就好像要确定下是不是真的再没有人类躲在农庄里面。之后他们冲回去大本营，将宗师先生统治过的每丝痕迹都全部铲除。他们爆开了马房里面的马具房，将里面的雀子、臂环、狗链，还有宗师先生用来阉割猪羊的那几把最腌深重的刀， 全部都掉晒落个井度。缰绳、龙头、眼罩、极具侮辱性嘅背袋同埋马鞭，就通通都掉晒入前院里面，用垃圾烧起嘅熊熊火堆之中。眼见马鞭着咗火，所有动物都欢呼雀跃。斯洛波仲连嗰条通常喺墟市日用嚟装饰鬃毛同马尾嘅丝带都掉埋落火堆。佢对大家讲： 丝带应该被视为系衣物，系人类嘅标志。所有嘅动物都唔应该着衫。 博萨听到呢句，就拎咗佢喺夏天用嚟赶蚊嗰顶草帽出嚟，跟随大家一齐掉咗入火堆度烧。唔使一阵，班动物就已经将所有可以令人谂翻起宗师先生嘅嘢都破坏晒。拿破仑跟住就带佢哋入翻谷仓，然后俾咗每只动物双倍份量嘅小麦，而每只狗就收到两块饼干。之后他们一起很兴奋地一路跑，一路将樱岛众兽由头到尾足足唱了七次。唱完之后，他们终于安静下来，睡了从来没试过这么舒服的一觉。第二日，他们同平时一样地睡醒起身，突然记起前一晚发生的光荣事迹，于是就一窝蜂地跑去牧场。牧场隔离有座小山丘，在上面差不多可以看到整个农庄的景色。动物冲了上山顶，在神辉之下环顾四周。没错，全部都属于他们了，肉眼所见的一切都已经属于他们了。想到这里，他们欢天喜地到手舞足蹈，四脚齐飞。他们在露水上面碌来碌去，大啖大啖地品尝今夏的甜草，还将脚下的黑泥踢起，去闻清楚泥土浓郁的香气。然后他们巡视整个农庄，对泥地、干草场、果园、饮水池和丛林展露出难以言喻的惊叹。他们好像从来未见过这一切感，更加难以相信如今这里所有的东西已经为他们所拥有。之后他们如官走回去大本营处，在农舍大门外静静地停低脚步。虽然农舍现在都属于他们，不过他们还是不是很够胆走入去。过了一阵，斯洛波和拿破仑用膊头撞开了道门，其他动物就一个跟一个地如灌入去。他们小心翼翼地由一间房走到另一间房，连讲说话大声少少都不够胆，怕死不知会打扰到哪个。眼望着周围难以置信的奢华，望着一张张羽毛床垫、一块块梳妆台镜、马毛梳化、布鲁塞尔地毡、客厅火炉架上的维多利亚女王石板画，都不禁黯然生畏。当他们在楼梯上面翻落嚟的时候，突然不见了莫莉。他们走回转头，发现原来莫莉留下了在最漂亮的那间房里面。他在宗师太太的梳妆台上面拿了一条蓝色丝带，揸住他在他膊头旁边，对着块镜傻更更地欣赏自己。其他动物都好看不过眼，于是都走回出房外面。他们拎了厨房里面的几块火腿出去埋葬，而洗碗房里面的啤酒桶就被博萨用马蹄一脚踢烂了。除此之外，他们都没有动过屋里面的任何东西。他们当场就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将农舍保留下来做博物馆。大家都同意，任何动物都不可以住在里面。整班动物吃完早餐之后，斯洛波和拿破仑又再召集了他们出来。斯洛波开始对大家说： 各位同志，现在是六点半钟，我们前面还有很长的一日。今日我们会开始收割干草，不过我们还有一件事要处理了先。 两只猪向大家透露， 在过去三个月里面，他们由宗师先生的仔女掉去垃圾堆的一本救生字书到学识了读书和写字。拿破仑叫人拎了一盒黑色和一盒白色的油漆来，再带领大家去到通往公路的五干闸。由于斯洛波写字最靓，所以他负责夹住一把油漆扫在他两只脚趾之间，然后将木闸最高一条横杆上面写住庄园农庄的四个大字游走，再写上动物农庄。由这一刻开始，这个就会是农庄的名字。之后他们回去大本营，斯洛波和拿破仑又叫人拎了一堂木梯来，将它挨了在大谷仓最入那埲墙入面。他们向大家解释，基于过去三个月的学习成果，他们成功将动物主义的原则发简为七戒。他们会将这七条戒律写在墙上面，而这七条戒律将会成为无可改变的法律。农庄里面所有动物从此以后都必须为此而生。斯洛波花了些功夫爬了上梯上面开始写字，因为一只猪要在藤梯上面平衡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史叫拿就在他下面几级拎着漆桶帮他手。最后戒律就用白漆大大只字写了在柏油墙上，足足30米以外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墙上是这样写的：七戒，一，凡用两只脚行路的都是敌人；二，凡用四只脚行路或者有翼的都是朋友；三，任何动物都不可以着衫；四，任何动物都不可以睡在床；五，任何动物都不可以饮酒；六，任何动物都不可以杀害其他动物；七，所有动物都是平等。啲字全部都写得好工整，而且除了朋友写了名友同埋其中一个可字左右调转了之外，其他所有字都写啱晒。斯洛波为大家高声朗读了一次，所有动物都岌头表示完全同意，而当中比较聪明的甚至立即就开始背七戒。斯洛波抌低油漆扫，向一众动物发号施令： 好，各位同志，去干草场啦！为动物的荣耀，我哋一定要收割得比宗师夫妇更加快。 但是在呢个时候，三只牛发出响亮的叫声，他哋其实已经周身唔聚财了好一段时间。原来他哋的牛奶已经有成24个钟头冇揸过出嚟，乳房胀到好似要爆一样。猪思考了一阵，叫其他动物拎了几个桶来，七手八脚咁总算成功揸了啲牛奶出来。唔讲唔知，佢哋对猪手原来几适合做呢项工作，好快就储够咗足足5桶表面起住泡泡嘅牛奶。好多动物望住呢几桶奶都觉得好好奇。有动物问： 呢啲奶要点处理好啊？ 其中一只母鸡开口解释：宗师以前有时会将佢弄埋入我哋嘅饲料度。拿破仑走到水桶前面，呼吁大家： 唔好理啲奶啦，各位同志，迟啲会处理噶啦，收割重要啲啊！斯洛波同志会为大家引路，我转头就会过嚟。前进啊，同志，干草等紧我哋啊！ 于是动物大军就向草场迈进，开始收割的工作。当他们傍晚回到来的时候，有动物留意到牛奶已经不见了。